你的下就像是一根蜘蛛，裂缝却让我扶不住。微微颤抖，像是谁在哭？难道是我太无助？到最后，眼泪还是流不住。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，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。 如果有一天我回到从前，回到最原始的我，你是否会觉得我不错？如果有一天我离你遥远，不能再和你相约，你是否会发觉我已经说再见？当你的眼睛眯着笑，当你喝可乐，当你唱，我想对你成为嗜好，跟你说今天的烦恼。

召唤，哪怕只有痛苦作伴，也要勇往直前。我想在那里最蓝的大海扬帆，却不管自己能不能归还。失败后郁郁寡欢，那是懦夫的表现。只要一息尚存情，握紧双拳，在天色破晓之前，我们要更加勇敢，等待日出是最耀眼的瞬间。向前跑，迎着冷月和朝鲜，生命的广阔不离题，我们怎能感到命运它无法让我们归地球。

许飞在我的心目中是一个很会唱歌的歌手，他有一首歌叫做《父亲写的散文诗》，这首歌对我来说无需多言，因为再多的文字都不如这一首歌，甚至说这一首诗给你带来的感动。许飞的声音永远都是26度的，不温不火，但是在你心里总是有一丝温暖的感觉。而这样一首歌父亲写的散文诗呢，也是近期唯一一首让我觉得听完很感动的歌，一起来听父亲写的散文诗。 妻子提醒我修修缝纫机的踏板，明天我要去邻居家再见，眼前孩子哭了一整天呐，闹着要吃饼干，蓝色的迪卡上衣通往心里存，蹲在池塘边上给了自己两拳。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，这是他的青春留下来的散文诗，几十年后我看着泪流不止，可我的父亲已经老得像一个影子。1994年中奖早已收割完，亲去年离开了人间，女友抓住马尾辫跑进了校园，可是她最近有点孤单，瘦了一大圈，想一想未来我老成了一堆酒，之前那时的女儿 是悲伤还是喜，有那么一点。

见了一回，拿自己浪漫当下的。 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